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播出的三点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我是子宇。 好，今天呢，我们三个人聊一聊，聊一单社区新闻，一街之隔的亚视，这个终于要倒闭了吧？这次可以这么说哈。明年四月份估计他就彻底要倒闭了。明年四月嘛，就说行政会议，香港的那个行政会议，他呢就不给他发牌，他就没有再获得这个经营执照的这么一个资格，意思是说，是吧？亚洲电视呢，可能很多，我觉得大部分内地的观众可能有一些些的陌生。如果你在广东长大，你小的时候可能你看无线啊，就 TVB 啊，看亚洲电视看的比较多。我对我来说，我印象深的就是选什么亚洲小姐选美比赛，你会觉得有一些印象。还有就是我很小的时候看过那个林伟晨，是吧？那个男主持， 林伟晨，对 对 吧？林伟晨后来他去做主持人了。以前我记得他是演员，就演那个什么《 再 见杨 天》。 我仅有就是这些印象，别的我对他再后来就是王峥那个上海的老板，他来入主亚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人跟其他香港电视的高层太不一样了。他有一年专门去到政府总部门前，带着那些港姐啊，什么不是港姐，叫 亚 姐，和亚洲先生跳那个骑马舞，然后还跟那个毛孟静，就是那个立法会议员，两个人在那隔着几个人墙就在那大吵，窝了个天哪，那是电视高层哦。他也实在是颠覆形象。你们什么感觉？亚视倒闭了会觉得很失落吗？ 一点都没有， 很开心是吧？反而 因为我觉得亚视它以它那样的经营状态可以撑到今天，其实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讲是一件非常反智和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它的经营又不善，然后特别是前一阵子都已经说他欠薪啊，然后违反劳工的法律，然后连钱交牌费续牌这个钱都没有了。那如果你还给他续牌的话，那真正的我觉得就是代表香港已经这个政府的机构或什么已经完全走向一个反制这样的一条道路了。 哎，但是亚洲电视怎么说它都有五十多年历史，是吧？ 真的， 它是香港，它是华语第一家电视台。 对啊， 全球 全球华语第一家。你像香港人有的时候他的这种怀旧的情节，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比如说哪家老店，是吧？餐厅，他突然间告诉说你要结业了，大家就会排队，或者哪家卖蛋挞的，大家就去排队。但是亚视倒闭了，大家会去排队门口照张相吗？ 不会，但是大家觉得会，应该昨天亚洲电视的新闻是收视率应该蛮高的， 就是近年最高了，应该。 哎，话说你们对亚洲电视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负面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像你刚才讲那种老店会有一种什么集体回忆啊，怀旧的情怀，在亚视身上没有出现，是因为他在这几年已经把他以前累积的我们所谓的信用和大家对他的情感，都已经给消费烧光了。因为王峥的出现，他整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谓非常的无，就很焦，就很焦化。怎么讲 是什么意思？ 焦化是什么？ 高啊， 好 高，咩意思啊？子瑜翻译一下。 焦是 好难，这是香港的一个潮语。 对， 说他好高，就是说他 说他怎样，什么意思？就是 无厘头是吧？ 他做的事情让人很觉得很 无语咯， 很无语了，然后很雷人。我想到了，就是很雷人。 他雷主要就是去跳舞吗？ 不是，是他的言语。而且他们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高层叫做盛品如 、长得很帅， 他也是。你确定吗？我不觉得， 还不错了，在香港， 还不错，我觉得都还不错。 但是他很高调的出来说他自己长得帅啊。 哦，是吗？ 是啊，他说他又是高层又长得帅什么的，反正就有这一帮奇里八怪的人出来，就把 在组里亚视， 对，就把整个亚视的形象就觉得哇，这现在已经是一个特别雷人的地方。 对于他根本一点一点怀旧的感情都没有。 子宇呢，你什么感觉？ So, 其实我有点，就我应该有点不舍的，但是我觉得太，其实太不争气了，我就觉得。 哎，你看不看亚视？ 我看。 啊，你真还看、啊？ 我会看，我会看。 你现在还会看？ 我有时候会看。 看什么节目啊？ 就是他现在他有六个频，原来他有这个六个频度 频道 频道啊，他有六个频道。他其中有个叫这个岁 月 流星， 流星，我妈妈也有看。 他是个那个是播老电影吧，是吧？ 不是，他的老剧啊，老电影，就反正有点像经典台，就把以前一些经典的电视剧或是 重新再来， 重新再播一遍，然后有一些已经是重播到第可能898遍了， 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哎，他。你再说说看，就是我对亚视的了解很浅薄嘛，就除了再见杨天，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它其实还有很多经典，对吧？ 哦、最出名的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 就杜文泽那些是吧？ 对 对、 哦，他主角你叫什么吗？ 谁啊？ 文天教，你知道吗？ 不知道哎。 就是做了个僵尸，他是主、哦、男主角，有三这个 season 嘛。有三个season，三季也是那个文天教做主角的，但是现在他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还有陈启泰， 对， 哦，陈启泰 也对， 还有现在已经过档亚视，曾经是过档 TVB 的， 曾经是亚视的一姐的万绮雯， 哦， 他也是那， 他是选亚洲小姐出身， 对，他是第二名， 嗯嗯， 那时候， 当时亚视还有什么报？宝黑鲍起劲， 对，有现在还是 他还在亚视吗？ 他是还是啊？ 其实有很多现在电影，亚视真的有风光过， 有 像张国荣，他以前是在亚视的， 嗯、 哦，然后张家辉、关咏荷 都是在亚视的， 以前都是在亚视 的，都是从这个 出生的，都是在亚视出生、嗯，而且亚视其实也有创造了香港电视有一些领先的创意啦，很多时候都是后来他们成功了 TVB 才 学他们， 学他们，像他当时有一个叫做今日看今日台真谛，就直译就是今天 看 真谛，他、就是一种调查类然后猎奇类这样的节目，它有包，它是一个综合的节目，包括有娱乐的新闻的部分，有社会的新闻的部分，然后他们就一直会去追访一些事件、 嗯、 像深入调查，像暗查这样，然后因为它的出现它很非常的成功嘛，而且他们还有他们有制服，就是穿那种 谁有制服、啊、 西装 主持人对西装外套、啊、然后因为他的成功，很快呢无线电视就推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节目，叫做城市 追 击 哦，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一些都没有， 两个台都没有了 、嗯、 对、啊、那所以、 就是、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啊？ 90年代吧， 90年代， 就是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估计没什么东西可看，就是你 也有很多很多东西。那时候亚洲电视是蛮多电视看的，不止那个电视， 嗯、 还有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金玉看金典， 对， 根本有台真的， 对， 还有台真的，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比较有钱吧， 亚 洲电视 比较有钱， 不是也比较有钱，是比现在有钱。就是可以做一点那个有点创意的东西在， 而且我觉得也跟整个娱乐的生态有关吧。90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 对 呀、 啊，对，我就想说这个， 就所以大家电视还是主要的娱乐了、 嗯， 没错， 对、 嗯。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创新，就是现在无线不是有选香港先生吗？ 嗯， 其实这男生的选美在香港也是亚 洲 先的， 是 他是先有亚洲先生、 哦， 然后是过了几年以后。无线电视才开始有， 就是我印象中以前亚视它是有很多电视剧在拍的， 有， 包括很多的综艺节目，什么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富翁什么的？ 哦，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也是 外购，他们其实也是 买的， 领了那个风潮，是他们买这些国外著名的游戏。就这种游戏的版权回来自己制作，然后非常的成功、 哦、 所以呢无线电视又买了一个就是叫做 The Weakest Link、 嗯、 就是那个 一笔勾销 吧，他执意就反正有点像那个什么最强大脑啊那类的节目， 对对对， 那所以他在很多以前的这种我们所谓不同的电视的仗义上面，那个亚洲电视其实他有领先过。 而且你听 Kellen 这么一介绍哈，就是感觉当时两个台它是竞争非常激烈， 是吧？他是很敏感于对手在做什么。但现在你说亚视他长期不是 TVB 的对手，绝大部分人他是不看亚洲 电视。 我听说过，甚至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怎么统计，说他们的收视率有的节目就是零，哎，没人看，完全没人看。 那也我不会觉得很惊讶， 是吗？很正常， 因为我家里有一些可能爸爸妈妈上一辈的人还是会有时候会看一下亚视，但是我不要说我们，就是上半辈像阿姨那些，他们连亚洲电视是哪一个台，怎么换调频调到亚洲电视他们都不知道， 就说明他长期不会锁定。 你说的是现在，以前只有，其实以前香港只有四个台而已，就是亚洲电视，以后亚洲电视的英文台就是国际台，对，以后就是TVB， 以后就是明珠台，就四个台而已。然后为什么他们只会看，这看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看 TVB 呢？就是因为你买电视回来，永远第一台就是 TVB， 第二台才是亚洲电视，第三台就是明珠，这第四台才是国际台，永远都是 TVB 走线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设定是怎样子。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如果你光看电视，我就一到四这么调下来哈，就是 TVB 它的那个色彩，你就觉得比较漂亮， 亮 比较亮哈。就亚洲电视，你怎么样感觉它都是旧的，好像 这跟钱也有关，特别是换了高清数码广播以后，这一个分别特别的明显。就是因为亚洲电视他们的资金没有那么充足，所以他们其实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真正的做到高清这一个解像度，他们可能只是要符合广播条例只做到标清，就是比高清低一级。那还有一些他们以前旧的节目，他们真的没办法做得到，它就变成是整个电视旁边两边是黑掉的。 对，我觉得这个好不 对， 我 想比例问题， 是我电视的问题吗？原来 不是 以前的比例是4:3嘛， 对， 现在是16:9了，它是永远追不上这个潮流，就人家觉得很out啊。 好了，这个说到亚视这么衰哈，那我看今天报纸，香港所有的报纸头条都是亚视了，亚视倒闭，这个苹果叫亚细玩云，亚视玩完。他总结了几个原因，说死因有五大，主要是首先呢，他屡次违规，他管理很糟糕。之前的通讯局，最重要的一单事情想起来了，反倒还不是王峥去跳什么舞，而是他们，是11年的时候是错报那个江泽民的死讯。那个才是更可怕的。你想当时他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消息，就可能整个的香港或者整个华语地区的媒体就只有亚视在那报，说因为什么肝还是什么衰竭。 其实我那个很记得是当时其实在媒体圈或者社会都有传闻说江泽民病危，这个其实不是， 他是传闻， 他 有 这个传，对，没有任何的证实，所以这一个不是说突然爆出来的一条新闻，是大家就有点像李光耀前一阵子那样，大家都好像在等，就做，特别是做新闻就在等的那一刻。 但是你这个也差太多了吧。 不是，他重点是当时他们报是这有一点阴谋论或有一点江湖传闻，不代表本台立场。就是说因为王峥听说他跟江泽民那边有一点亲戚的关系，然后确实是怎么样大家也不太清楚，反正就觉得是朝中有人。那所以我当时就说他可能在那边收到了一些消息，然后就说他已经去世了，然后他们新闻当然要抢先啊，所以他就立刻报了。然后还更妙的是呢，他们立刻就推出各种纪念专辑啦，然后把他们的 台徽 都变成黑色了， 灰色 、然后反正就启动了特大新闻的这种机制嘛。后来才发现其实他还在， 而且后来我就看他们那个处理手法嘛，不是有什么新闻总监什么副总监，几个人就相继辞职了。辞职呢，他们当时就爆出来说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防止这单新闻出街，但是呢抵挡不住管理层的那个压力，他说，因为好像是有一个叫邝什么的人，当时他们一个高层，就说反正出事我负责， 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们就算了吧，就这么出去了。出去之后呢，最后可能你就感觉 就有几个员工可能就这么当炮灰了、嗯、也不知道人家是真的是自己辞职呢，还是说没有办法必须找人来负责，因为这个在香港你的负面影响，尤其对媒体的打击，这公信力的打击非常非常之大，观众是觉得受骗了、嗯、你这个电视媒体你在那瞎报新闻。所以哈，你看李光耀这个事儿之前没有太发酵，就至少在电视媒体上， 嗯， 至少咱们凤凰他们是非常严谨的、 嗯、 绝对没有正式过的消息不会出来，但是网站可能现在处于有的时候一片混战之中，而且观众可能对本身网站的信息的这种确证度他的期待没有那么高、 嗯、 可能对观众的打击就不是那么大。所以呢，刚才说了是第一个他的死因就是屡次违规，然后呢观众失望，股东分歧，收视低迷和资不抵债。 嗯， 就是他的股东也很好玩、 嗯、 他是好几代人，就一开始是一个台湾人，后来台湾人做不好了，又换了那个谁张永林是吧，又是一个香港人。 他不是股东，他当时做的是他们的可能行政总裁、 哦、 因为张永林 职业经理人自 名身份，他张永林他曾经是香港的打工王帝，他是电信、 嗯、 他曾经在电信盈科里做可能CEO 吧，也做了很多年、 嗯、 而且他的可能在工作上的战绩非常的好、 嗯、 所以他们当时是有把他就 挖过来了 、 嗯、 想可能力挽狂澜吧、 嗯嗯、 对， 但是也搞不定，台湾人也搞不定，换一个大陆人搞得越来越差。以前他是拍电视剧，后来那王峥那个上海人一来，他就说不要拍什么电视剧了，我们要做亚洲的CN。 结果就 出现了很多很奇怪的事儿、 嗯。 好，当然现在可能大家觉得最有点忧心的是，原本还有600多个员工嘛，你怎么办？那接下来这个大气电波，你本来是要发的是免费的这个电视服务给全港700多万的市民，那现在至少明年4月份他就不会再提供服务了，那谁会接上来？所以呢，也有一些传闻哈，但是现在的消息就觉得都有点不太靠谱，而且呢，4月份之后是不是真的有电视可以赶上来？这个也是香港人这两天最关心的一个新闻了。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也请陶杰先生也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三条线稍见。好，欢迎回来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我是吉玉。 哎，你们有没有相识的朋友在亚视里面工作、啊、员工怎么办啊？现在 我有啊，我有一个朋友、嗯、就以前的旧同事，现在他已经不当我的同事的时候，这已经去了亚洲电视做了很多年，现在还是在里面做。 嗯 啊， 他还坐得住吗？ 坐得住的。他其实我每一个短的时期，我都会问他，哎，现在亚洲电视怎样？现在亚洲电视怎样？因为他永远的告诉我，还好啊，不错啊， 很有信心是吧？ 对，很有蛮有信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实我们看起来就是真的行吗？真的可以吗？还有怎样？最近还没有没有出粮了，就我再问他，喂，没有钱了怎么办？是吧？他说都没办法啊，这样子。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们还留在里面？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有什么办法？里面都是一些有时候有些老员工， 嗯， 就是他只能够做这一方的事情，电视的事情。你叫他去哪里呢？他不知道去哪里。然后他说他有觉得没有人工的话，就是短时期没有人工。肯定不会抢走，因为香港有法律啊，就怎样，他会永远肯定会有一个人走出来帮你啊，做电视，他的心里面是怎样子想的？对，对，都觉得政府也不会让他死 了。你赶快劝劝他，你不要再骗 了。没有，我劝他没用，他不是那种忠心的死的那样子，只是在里面工作， 不然呢他能去哪里？他有问我，然后如果有都就接受我看看哦，这样子。 可能 能走的都已经走 了， 对， 能都走不了的一定是有原因。嗯，这不是昨天还在那传言说那个香港电视的那王维基吗？之前没有发牌给他，说是一男子原因，香港人说是一男子的原因，没有给他发牌， 就是一男子的原因。 那本来说这个亚视没钱吗？没人买吗？他说好，我来买。而且这个新闻也是亚洲电视先爆出来6点钟的新闻， 这个真的很奇怪。 前天3月31号， 对，现在又说这又是个假新闻，又得观众投诉了。你这既江泽民骗我们这个他死了之后，你又第二单又骗我们说你们亚洲电视有人买， 真的是愚人节。 我看了整个新闻，我后来他们的新闻部的人说，整个操作的方式其实跟江泽民那一次很像，就是差不多新闻要出街， 嗯， 之前不久就在管理层最高的管理层压下来， 必须得 说有这一条新闻，你必须要报。这一次也是这样， 所以他是可能为了操纵一下这个所谓的市场。当时那个 行政会议 是吧，还没出来，而且呢，他可能就在等最后。其实行政会议，我觉得有的时候香港政府。我就觉得他们其实一直在等香港电视，等那个亚洲电视，我还是想一直给你机会的。但最后呢，就等他们什么改组啊，什么计划呀，就是你彻底对这个电视台失望了，我想帮你我都没办法帮你。甚至有人觉得你甚至有点故意打压这个香港电视那个意思呢。当然这是民间的一套说法，政府从来都不承认，他都会觉得我们经过顾问公司非常周详的这个分析呀、出报告啊，最后香港电视你是不够我们这个发牌发免费牌照的这个资格，所以给了另外两家。 真的蛮明显的，我觉得现在人还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蛮的。 哎，那你觉得问题是什么呀？为什么不发给？为什么就不让王维基搞电视呢？ 就不喜欢他。 就是这个人很危险。 没有，我觉得因为他 控制不了， 对，控制不了。他不是一个，他看起来虽然他，我觉得他已经非常的表明，第一，他们香港电视没有做新闻的节目，他们没有新闻频道， 他拍电视剧嘛，只是 对他只是拍电视剧。我觉得从这一个行动出来，他就应该已经表明，我其实是不想掺和这些大范围政治的事件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第一，王维基他出名，他的花名叫魔童嘛， 对， 然后他是一个不群这平常路在走的一个人，然后他也不是，可能他背后的资金什么都是他自己，可能可以操控他的那个方式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就会对他有 担心，很难控制是吧？ 而且我们常常都说他可能跟那名男子有私怨，你说不对。 哎呀，所以当时的就12年的那个时候闹发牌的那个新闻，有人就觉得他的发牌这条路走的那么的艰难，就说明所谓的香港精神已死。你知道为什么？他说王维基还不能代表香港精神吗？白手起家，没有任何的依靠，他不像那个李泽楷，PCCW 是吧， 有爸爸， 他旗下的电视他可能靠他老爸，包括靠他老爸的这个政商关系，他自己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创意，两个手自己拼搏起家的，你都给他这么多的难关，甚至整个社会有一点抗拒他，整个体制在抗拒他，这就说明他说这个体制是出现非常非常大的问题。那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说回亚视，那接下来就是有问题谁来接棒。现在也爆出新闻说，一个呢还是李泽楷那个 PCCW 旗下，让他先是港台顶上，说明年4月你最好能做到无缝衔接。那还有接下来一个 PCCW， 还有一个是有线， 有线， 有线，他们也说做娱乐，但是我怎么觉得那两家兴趣不是那么大的意思？ 他们之前有去申请免费电视牌照了，但是他们当时申请的是数码电视广播，但是现在亚视它有一条是不是数码，是我们所谓的 analog， 就是应该我不知道中文。 那是什么呀？ analog 就是类比的， 那所以又有一点不一样。而且我还想讲一下 王维基 昨天的那个新闻，这几天的新闻很有趣的一点是，你看那个声明，亚视他并不是，他是说他接受王维基他们香港电视那边的 offer， 所以我觉得，王维基后来也有承认他跟王峥是有碰过面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中间是有在讨论这一些，我买你，他应该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假的新闻，他们两个应该有碰过面，然后有在谈一些条件，但是重点是我觉得王维基跟全香港人的看法也是一样，我买了你政府不需要。 续牌，那我不是又被政府坑一 对、啊、 坑了一把了吗？那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他们没谈得拢，但是雅士王峥可能又很想快点把他手上的股份给脱手了，所以他就立刻发这样的一个声明。而且昨天下午德勤汇济师行那个发言人出来，他其实有讲说王峥的股份其实是有卖了，但是不是卖了给是卖了给另外一个他没有透露名称的人。那所以我们大家都好想知道这一个人是谁。之前就有一个传闻说有一些记者看到，因为他开记者会的时候有扬了一下那一个文件，他说那一个文件他协议是他负责有 draft 的，然后说那个抬头写着 AID， 大家就说应该是现在 HMV 的母公司那一边买的、 哦、 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是充满着非常大的戏剧感，比电视剧还要好看。 好，这个我们要不然来听听陶杰先生他怎么看这个事儿哈。 首先雅士在30年前还跟香港无线电视有着竞争的时候，香港的流行文化是黄金时代，它有歌手张国荣啊、梅艳芳啊、啊什么沈殿霞啦，这些喜剧的明星。第二，香港电视剧那个时候很流行，雅士也拍，香港无线电视也拍。啊，那个时候成就了一股这样的电视剧的风气。但是最近10年内地改革开放，内地这个电视剧的制作技术水平越来越高，而且有大场面，有古装剧，这些呢香港的电视无论是哪一家电视剧已经比不上，在大中华的领域里头已经不能够竞争啊。再加上电视剧这个品种，你即便看美国、英国《唐顿庄园》还有这个福尔摩斯，人家的电视剧是配合当前电视荧幕的加大，而且高清啊，那个追求的是非常层次丰富的色彩的感觉啊。所以呢在英美的电视剧吸收的电影界第一顶尖的人才，包括美术跟摄影。那你现在香港两家电视台拍的电视剧，这个制作摄影啊、灯光啊、特技啊、剧本呢、啊、跟外国早已经拉大距离，跟国内这个场面成本又没得比，所以没人看。没人看的话，整个大趋势是连香港的 TVB 都会没落，亚洲电视是先倒下去的一家。它成立1959年，是香港全世界华人第一家的，那个时候是有线电视台，到1973年还74年一个就变成大气电波无线电视台。但是在殖民地时代，这个电视台啊，这个经营者是英国的利迪夫商，后来是澳大利亚资本。那个时候那个西方的国家这些电视专业人才做事比较认真，他们懂得怎么样去营运一个电视台啊。但是后来澳大利亚的资本卖掉以后撤走了，那么香港的资本像邱德根啊、潮州的纺织商人林伯兴、林百兴啊，再加上后来内地的资本封小平啊什么啊，虽然也不能说一无建树，但是经营电视台毕竟是一个很复杂的而且很立体的生意，这个不是一般人能操作的。不是说一方面你会省钱电视台就会好，省钱盈利跟你做节目的水平素质啊，有时候是两回事情。所以呢这个亚洲电视特别10年以来落在一两个根本不懂得做电视也没有诚意做电视的境外的商人 对于我们香港来说是境外，所以呢，这个亚洲电视就已经是黄台之瓜不堪再摘，已经烂掉了。 嗯，就是您觉得是一个大陆人在家之前的台湾人，他们不懂香港，把这个东西搞坏了。 不单是不懂香港，而且是不懂电视台。第一，你要懂得香港这个文化环境；第二，你要懂得怎么经营电视台。比方讲，王铮经营的时候，他播出一个叫《亚视评论》，一个电视台是不需要有什么像报纸一样什么社论啊什么。他就用一个声音，荧幕上这些文字来播出他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立场，今天骂那个，明天呢又批评这个。本来在香港电视你要发表政治言论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够，电视台本身不能有政治立场，他要邀请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来发表的话，这个电视台本身一定是一个中立的角色。但是亚视呢，最近这十年来毫不遵守这些电视台经营的基本的原则，所以就遭到香港本地观众的抛弃。再加上他的一些节目风格面貌跟内地很像，像什么感动香港啊这些，那么香港人不吃这一套，香港人很现实啊，他不喜欢这种政治啊或者是一般的宣传，这些什么感动香港啊做得太假，而且呢也没有什么效应啊，所以就不幸就演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嗯嗯，好，我们这是听到了陶杰先生，香港非常著名的文化人，他也是前媒体人哈，当然他现在也经常在媒体上曝光了，那也听出来对王铮先生呢他是有很多的不满。那当然他还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了，我想接下来我们不妨再听一听在亚视工作过的朋友们，他呢是怎么样去评价他的这个老东家的？可能从他们谈到的系列当中，我们也能窥视出哈、啊，为什么有一家这么历史悠久的电视会要倒闭？它原因到底是什么？三条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这个亚洲电视的前员工李小姐跟她来聊一聊，因为刚才我们听到陶杰老师也是说了很多亚视的一些他作为一个旁观者哈看到的不太对劲的地方。那既然说到人家好像很多不好的地方，也确确实实我们想听听曾经在里面工作过的同事，他呢是怎么样的一番观感。李小姐你好。 啊，你好白苏，你好。 哎，这个刚才陶杰先生呢，他其实主要是从他做新闻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观察，就认为他有很多地方似乎觉得不是很专业啊，甚至高层的一些压力就影响到新闻专业人员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判断和他们的一些操作。那其实李小姐，我知道你是做技术出身啊，在亚洲电视做技术出身，其实你感受到这个电视台的企业文化呀，或者他日常的一些运营，他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比较早就走了，就2011年就离开亚视了。就在我还在亚视做的时候呢，因为我是经历了，就是也是经历了应该是两代或者三代那个投资者，就是不停的换投资者。那么对我们工作方面的影响，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我们正在做一个项目，就是上面老板派下来。然后突然间公司就是在高层或者什么方面有了变动之后呢，这个项目就会搁浅，就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方向是在哪里，就是我们可能做一件事突然间就是没有下文，然后又派一个新的工作给你，然后做可能又是没有下文的，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很迷茫的，就没有什么方向感，经常会感觉到。对， 嗯， 这可能是很多管理不善的这个公司它一个通病，可能也感觉不到领导层他对前线员工的支持，对不对？ 对，基本上就是像我是做这种最底层的一个员工了，但从我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太能感觉得到，就是管理层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支持啊，或者说一些比如说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啊或者什么的话，几乎是感觉不到的。 嗯， 就是很基本上感觉是你跟管理层是完全隔阂起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联系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的士气就不怎么样了，是吧？ 那个时候就是我看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公司就已经有一些措施，就是让员工感觉到就是对公司比较失望了。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就说公司为了什么节约成本啊，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做清洁的都是外判的公司来做嘛，就是有试过脱粮给外判的那种清洁公司。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厕纸，当时也要限量供应。对，其实像这种东西，因为在我们看来，就是感觉到其实你说节约成本，但是你说厕纸其实能节约到多少呢？ 嗯嗯。 但是对员工来说，就是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就下面的人就是对有的时候就还蛮失望的，对，就包括后来我离职了之后，就是看我还留下来的同事，就是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一些信息吧，就比如说公司连饮水机就是水都没有啊，然后什么 shuttle bus 也都开掉啊，只剩就是最近的离公司最近的一班啊，这一些我觉得公司的角度他是说节约成本，但是对员工来说真的就是员工觉得就是对公司很失望。 嗯嗯， 就是在员工还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时候，可能老板他自己还开了一个，就是亚视那时候有开了一个旅游节目，就是老板亲自担任主持，带那个什么亚洲先生或者是亚洲小姐类似之类的去什么欧洲游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他会抛一些什么比如说游艇啊吃喝玩乐的那些照片到他的微博上面，但是下面的员工连水都没有喝。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很愤慨。 嗯，好嘞， 然后就脱粮了，报销那个车费啊什么的。 嗯，哎，那看到亚视可能最终还是会倒闭哈，他也没有续牌，那可能也没有人会接管他这么一个情况。你作为一个前员工，你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我非常同情亚视的那些员工， 就 是 你的前同事 们，原来的一些同事啊什么，对。 那他们 同情 他们有什么打算呢？接下来？ 基本上就是像我原来在的那个部门，基本上就是有出路的都已经走了，对，就是早都已经慢慢的就都已经就是去到其他的公司了。那留下的很多就是，比如说就是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就是这个市场就是劳工市场上竞争力比较弱的这一种，然后还有的就是可能还是家里就孩子还在读书，还是家里的这个经济支柱。然后就是现在也是很迷茫，有的时候大家聊起来他们也是觉得很迷茫很愁啊那一种。 嗯，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应该是我感觉是最可怜的了。 嗯，好嘞，非常 同情的。 好，非常谢谢李小姐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嗯，好的，谢谢，再见。 好，这个说来说去哈，还是那600多个员工，接下来会怎么办？那其实咱们这儿还真是有挺多以前在亚视做过的哈。刚才子宇介绍他也有朋友，然后因为又跟我们只有一街之隔，可能换起工作来也比较容易，有的时候可能就过档来凤凰这边了。那之前我们3D话新闻经常来做客的嘉宾哈森，其实也有过一段在亚视，应该是新闻部一段工作经历哈。要不然哈森也跟我们这个说说当时你在亚洲电视工作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在那儿干的时候已经觉得大事不妙了，可能前景很不太好？我问这废话，要不然也不会出来了。 想起来就是以前在亚视工作都已经蛮多年前，差不多6年多之前了。 嗯， 就当时候呢是有一个编辑叫我回去做的，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做过亚视。那当时候我回去是做一个财经节目的。 嗯， 我感觉像就是6、7年前回去哪一趟是亚视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嗯， 当时候就是资金的问题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开的比较多节目，跟一些商业机关有一些合作之类的，就是一片好景的一个感觉。 嗯， 但是后来因为我哪一趟我做了2年多，差不多3年，到最第二年呢，就有一些问题就开始跑出来了，就好像李小姐刚才说的，有一些指标，比 比方说水是一个问题，水呢，还有那个洗手间的厕纸，还有就是公司的那个 shuttle bus， 就是班次的减了，还有呢，有一个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当时候我们是做新闻部的嘛，那新闻部当然你现在说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报章，但有一天突然间我们收到那个秘书通知，就是说往后我们新闻部也没有报纸了，那个报纸的钱都要咳掉。那我突然间想到，就是一份报章当时候好像是6块吧，就是你4-5份报章有多少钱呢？这个都要节省下来，就是很不妙。还有就是有一些主播他们洗衣服的那些钱还是给拖了。就是说没有洗衣服的钱啊，可能你们要自己洗了。那就有点哎，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情况不妙了。还有其实我们乘车的那些钱啊，还有一些做主播的一些钱，有时候拖得很厉害，就是拖了3个月4个月还没有发过来。当然我现在我最近看到就是亚视的员工他们给拖得那么厉害，相比起来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电视台其实不需要走到这一步的，但是主要是管理层的问题。因为曾经他可能那个收视率没有那个他的同行那么好，但是他是有机会的，起码他是有一个牌照，他可以利用这个牌照的那个能力。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他的牌照给取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昨天我听政府那个开会的决定，我是觉得有点不同意的。其实这个台如果换了一个比较好的管理层，应该还是可以经营下去的。那我不晓得政府的考量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的他们那个掌头人肯定是对那个媒体的经营是完全不认识的。 我们其实说他的那管理层管理不善啊，都是比较虚，你说什么你都可以说他是管理不善。但是问题就在于到底怎么样管你才能把这个亚视管好，都换了这么多代的管理层他都不行。他是不是这个积弱太久，而且呢跟现在的整个媒体环境、媒体生态甚至政治环境他也是有关联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媒体的竞争真的很大，如果你就是做传统电视你做的不好，就人家就不看了。但有时候我是从一个市民的角度去看吧，就是我们看到新闻，就是说亚洲电视有时候有些新闻是那些管理层直接给指令一些新闻人员跑出来的。当然做一个打工仔，我不管你是新闻总监还是怎么样，你还是要将那些不确认的消息都要跑出来，因为大老板要你说嘛。但我觉得如果他们分得不开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到一个新闻部的一个运作。那对于那个台的形象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是这样。 好，这个非常谢谢哈森的这段分享哈，也让我们证实了前面的一些猜测。当然现在似乎觉得这个墙倒众人推哈，但是呢这是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讨论，或者你将来想下一个接棒的这些电视他们怎么样，至少你要满足公众的这么一个期待。因为之前亚视你如果纯粹从公众利益来说，它首先是令观众失望的，你才会遭受到新的观众的这么一种惩罚。所以呢我们等一会儿要不然从这个角度再来聊一聊。好，非常谢谢哈森在这一节加入我们的讨论，谢谢你。 谢谢。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范素， 我是 Kellen， 我是 机遇。 好，刚才听了两位员工的这个吐槽哈，他其实讲的都是非常细小的这个细节，只是让你感受得到，你作为基层的这个员工，他肯定你应该要满足人家基本的这个按时发工资，这个是最最基本的要求，你都没有办法满足到，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员工会对这样的一家公司有信心。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一般人你是不太知道他们员工内部管理是怎么回事的，我只看你呈现出来的节目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香港的电视的水平总体来说都不行， 现在不行， 这江河日下 是吧？ 对，真的， 就是我只看新闻，说实话，但是新闻你也不要对它有任何深度方面，或者 你不用看新闻、啊， 有时候角度还可以挺好玩的，但深度我对它没有任何的期待。 你不是看新闻也知道，因为以前就是觉得哎、所有人都会看那个，就是看电视啊，看那个节目啊，也要看那个综艺啊，都会看，以前都很看得很开心，以前都没什么投诉。但是现在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现在所有电视的媒体啊，什么娱乐圈都是往走下坡，就觉得哎，现在我都不用看你了。就是不，当然你可以说，就是互联网很厉害，我们现在的很多娱乐，但是真的不需要电视剧吗？其实不然，因为你看他们是一直骂，为什么会骂？就是一直看呢、啊，所以是有人看的。我觉得是没，现在没人看了。我觉得不是，我是还是有人看，他们不看怎么骂？对不对？ 那你会怎么骂？ 我会怎么骂？就是看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卖什么剧情？有可能骂这样子？ 最近看的觉得最最奇葩的、难以接受的剧情是什么？ 没有不奇葩的，我觉得只有觉得哎，现在哎。现在这一部还比较靠谱一点，就以前所有就很多不行，就只会这样子想，这样子想而已。 我昨天听你说他们好像就不说人话的那种， 有点气愤、就没有了。现在我们三个人说，我知道三个人就是讲那个广东话很麻烦，我都知道广东话麻烦， 广东话很直接， 就是、又学，对，又很直接。现在你还像以前那种说话就不行。现在我就比方说我就昨天跟你说过，就是有一部就是时装，就是我们 时装剧、 啊、对，时装剧有时话就是我们不可能这么用广东话说出来的，他突然说出来，我就觉得这家里就是哇，这家里真的喷出来。是他这讲了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剧情，就是有个黑帮，就是现代的剧情，有个黑帮大佬死了，然后那个黑帮的富人就是走到他的坟前，然后跟他的手下说：“我一定会我一定会替那个老大报仇雪恨。”哇，这告诉我这怎么可能会有解句“报仇雪恨”几个字走出来？ 这太书面了。 这是古装吗？我这就觉得、 那会怎么说呢？ 还这不是亚洲电视哦。 这是 TVB 拍的， 这是 TVB 的，真的，我要澄清一下，因为不然嘛，对啊，要做电视的人不是，是 TVB 拍的，还是会这样子，就是比方我们常常会记绍他，就是哎，煮个面你吃了，还有最后一集总是要 BBQ， 就是烧烤，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 这片区的问题啊。就是我知道里面的编剧问题就是怎样子的，我不知道外国还是在内地的编剧是怎么编的。就是香港都是有一个剧本走出来，然后他们剧本是构思一个故事嘛，一个故事而已，然后要编剧要编每一集说什么，就是有几个人在编。比方说20集，就有四个人在编的话，就是你5集，然后我5集，然后他另外拿2个人负责各5集，然后再组合起来。如果我跟他其他人没有沟通的话，你想怎么可能会构思出一个好的剧本呢？你能接到我吗？你只知道大概，因为比方说啊，这个故事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就突然有第三者，然后分开，最后他们还是排除慢慢在一起。好，如果是我写的话，我就写两个人在怎样，然后你就突然你写要分开了没有？我不知道啊，你有些分开没分开，就是没有沟通的话，很。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剧本呢？是不是？ 其实这个编剧吧，你别说在香港，在内地也是一样。尽管刚才陶吉老师还对内地的某些的剧制有他的赞扬哈，但是他在拍电视的那个编剧来说，他不是说有什么创意，或者你要追求什么思想，没有，他就是流水线作业，他就是一个产品。 他根本就不要像电影那种期待，根本不现实。我们之前做过一集，之前不还专门讨论过内地那些编剧吗，就什么建国之后不能成精啊，动物不能成精，早恋一定不能成功，小三一定没有好下场，这个是真的。他们就是有更多很现实，在内地这个现实的这个原因。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吧，香港人他有一点浪费了他自己享有的这个自由。 真的， 当然你说新闻自由，一听他们两位讲哈，刚才那个李小姐和哈森一讲，你会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就是老板的自由，是吧？你如果做一个打工仔，还真是蛮少人有骨气到我为了尊重我的专业，我拒绝老板对我的指示，很少人做到这一点。但你如果做娱乐方面来说，当然也他有资本的这个压力，可是他在言论的这个自由拓展方面，香港人我觉得他是没有用到劲的。 我觉得对于电视剧，我们不应该有那么大的 期待。 哎， 之前那个什么什么香港 Hong Kong is dying 就那句、哦、那个京剧的那个电视、 天与地， 天与地， 但不是评价很高， 是清，就是俗世中的一股清纯的感觉。没有，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几个，我回应一下刚才子宇讲的那个用语。就语言的关系，我觉得应该广东话第一很直接，而且我觉得跟世代的不同也有关系，是广东话的语言的更替其实还蛮快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批新的潮语。但是像无线电视还有这些电视剧，他们主要的观众是妈妈，是师奶，是一些中年妇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观众上面，本来他们对于我们常用的这些潮语就有一个他们没有那么追得上了，就有一个隔阂。然后所以但是他们是主要的这个群众的受众的话，所他在写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考量，所以他在使用语言上面一定可能不会跟得那么贴。那所以年轻的一代就觉得，哇，天哪，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在表达自己或讲话的那一套语言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他主要的群众其实并不是我们，是我妈妈。 我非常同意这个说话，但是你要分时段呢、就是比方有妈妈的剧场，就是这个时段，然后晚一点的就是年轻人都可以回家了，看吃完饭回家的时段，是不是可以拍一些比较直接一点呢？那它有时段问题啊，但是不是现在是全时段也是会怎样子说话？不，没有全时段都是给现在看吗？我不会觉得了。 不过我还有另外，我觉得跟行业也有关系，就是你现在这些编剧可以真的写剧的话，他们可能在这一个圈子里面已经做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他们自己本身跟这个社会，跟我们年轻那个世代也已经脱节了。然后年轻的进去的话，年轻人进去他可能有很多创意，他们可能更接近我们的想法，但是他一进去只是一个小小的跑龙套，他根本没有办法可以一直就去到我已经可以去写剧本的这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就整个电视台或娱乐工业都是在步向这样一个老化，所以在可能内地啊，台湾，可能在国外，现在已经有一些传统的媒体开始在正视，可能他们要招的主要就是我给你90后的年轻人立刻可以上位，可以做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或这样的一个政策，他可能打的就是我要90后，针对90后，而不是一个可能已经50-60后的人再写一个90后的剧，那一点说那个 说服 力 都 没 有。所以你看这些，哎呀，每次聊到现在发现香港的新闻都是不好的，你都会觉得好像种种迹象表明整个社会它又衰退，它陷入很多的这个瓶颈、争拗、内耗。有人就说现在香港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喜欢上街，就是因为他们吧又很难在那种情感层面上找到一种联系和寄托。以前香港文化兴盛的时候，不管是漫画、电影、电视还是流行歌曲，你都会觉得我非常引以为傲，这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生产出来很独有的，在华语区它完全是领先的。但现在你会觉得慢慢的你都在落后于人，你都在年轻越来越年轻的一代，你让他去追张国荣那一代人的，让他给集体回忆吗？我相信肯定不会吧。就所以你会担心以后的人怎么办，以后的年轻人怎么办，他们怎么样去找到对这个土地的归属感。如果 你从这些大众媒体上找不到那些让他们可以有这个情感纽带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会觉得可能就是对社会的这个认同感它都会有一些的这个影响。 嗯，我觉得有好也有不好。好的地方就是起码它，因为可能像电视和娱乐它是一些比较软和比较我们所谓 hypnotize 就是催眠，有催眠作用，就是你讲的这种我得到一些情感的宣泄，这种其实你如果从一个比较消极的看法来讲，它是一种在欺骗自己，或就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忘记，然后我把我自己投身在这一个虚拟的娱乐比较轻松的世界的一个手段。那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讲，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正正是因为现在这些年轻有这么多的问题，可能大家对于自己对于真正的想法，对于社会的想法和自省能力可能也会更高。我觉得它其实有它正面的意义，就是我更加会关注社会比较严重就比较严肃的议题，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好在呢香港还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就是你没有电视看，没有好电视看， 你可以上网， 还可以上网，还可以有很多这个其他的选择哈。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子宇和 Kellen 来参加三体化新闻，谢谢你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